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现实中的池小池睁开了眼睛，他定定望着近在黑夜中的天花板，神情有些恍惚。林留一察觉到他已经醒来。 小池。 池小池哑着嗓子，没头没脑地问， 到八点了吗？ 才三点，怎么不多睡会儿？ 林留一讲话的语调与他梦中人听到的声音有所重合，池小池一时争冲，下意识地去摸自己的前胸口袋，摸了个空的同时又引起了胸腔的一阵刺痛。他想，我的巧克力不见了。狂乱的心鼓点似的敲击着受伤的肋骨，但也随着发呆时间的推移渐渐平息下来。池小池翻身抱住熟睡的豹子，努力找回梦中抱着狗肉的感觉。林留一似有所感，问他， 梦见什么了？ 朱守成。 林留一怔，这个名字着实耳生。 谁？ 你不认识？ 池小池把脸埋在他家老板肚子上，舒服地蹭了蹭，平静道， 我干掉的第一个人。 他不记得在池小池的人生中有过的履历，但他知道现在不是追根究底的时候。 想看电影吗？ 池小池来了精神， 开啊。 一人一系统就着一个显示屏看起了电影。中途豹子醒了一会儿，抱着池小池吸了两口，又附在他身边睡下了。在一部两小时的电影彻底放完后，池小池算着时间差不多，起来简单洗漱了一番。就在他将热毛巾敷在脸上时，外面传来急促的脚步声，和着孙燕小声却焦急的， 古副队，你干什么？ 以及激烈的敲门声一并响起。池小池把毛巾搭回毛巾架，才走到门边打开门栓。古心智几乎是栽进来的，盯着池小池的目光却如狼似的泛着可怖的绿光，看得人心头一麻。池小池态度和缓，对孙燕道， 外面等一下。 虽然不解，但军人服从命令的天性还是让孙燕合了门在外面戒备着，毕竟古心智的心理状态在他看来非常堪忧。闲杂人等离去后，古心智掐着自己的手臂，语气中是极力压制着的狂喜和颤抖。 秋云，真的是你？ 池小池瞬间带入了丁秋云的身份，或者说是重生后的记得前世发生的一切事情的丁秋云的身份。他在床边坐下，单手轻抚着床上老板的尾巴，对他神经质的提问淡然以对。 你说呢？ 两年来，古星志胸口始终堵了一团棉絮，由于长久的堵塞，上面已经带了血腥味，以至于他时时觉得喉咙底有股让人窒息的甜意。丁秋云这句话无异于往棉絮里投了根火柴，整个胸膛轰的一下燃烧起来，烧得他既痛快又绝望。刚才他在短达三分钟的梦里又度过了数个月，最终仍是以丁秋云的死亡作结。等他醒来，发现自己并不在惯常醒来的超市仓库里时，他愣了约一刻钟，艰难回忆起自己在数月前被一辆卡车载到了城镇中，卡车里有丁秋云。狂喜之下，他闯出房间，拉起睡在沙发上的孙斌，逼问丁秋云在哪里。孙斌睡得正香， 被人从温暖的被窝里拎起时给吓得不轻，张口就道。孙兵叫得太凄厉，孙燕起初还以为是自家养的鸡打鸣，听声不对出来查看时，孙兵脸已经给吓白了，直往他怀里扑。好容易弄明白古青之要干什么，孙燕茫然又不安地驱车带他来到丁秋云借住的宿舍。但等真的坐到丁秋云的面前，古星志心里的那团火却越烧越冷。丁秋云看也不看他，把毛衣外套穿好，戴上皮手套，看样子是打算出门。 秋云， 反复提醒自己这不是梦境，是会真实发生的一切。古星志不敢再像梦里那样激进，一句话在心中斟酌百遍才敢说出口。 我们谈一谈。 谈？ 丁秋云背对着他，话中带着一点讽刺。 谈谈你这次来打算什么时候动手。 如果是没有受过两年梦魇折磨的古星志，他绝听不懂丁秋云的意思。两年间他常常想，自己连续两年做一个相同的梦，到底是因为什么？倘若这只是一场幻梦，那他为什么会持续两年，且情节始终不变呢？唯一的解释是，这不是梦，而是一种近乎玄学的惩罚。古星志一直认为，这梦是某种神秘的预示，预示着今后会发生的事情。但在遇见丁秋云，看到他的态度后，古星志有了一种极不妙的预感。如果他梦到的一切是已经发生过的事情呢？他既然能做上整整两年相同的梦，丁秋云为什么就不能带着他梦中的记忆重活一次呢？他竭力压住狂乱的心跳，找了一个离门最近的板凳坐下，既是从姿态上示弱，又能确保丁秋云愤而离去时自己能及时拉住他。 你还记得？ 丁秋云从床头拿了保温杯，慢慢喝着热水。 你难道希望我忘记？我重活过来，一直想找一个和我一样，记得之前发生了什么的同伴。 在古星志哑口无言时，丁秋云放下了水杯。 只是我没想到，这个同伴竟然会是你。 古星志只觉呼吸困难。 那你为什么还到超市里来？你明明知道我在。 我们这个小镇每天都会有救人类经过或者落脚。 丁秋云转过半张脸来，眸光里是似笑非笑的冷。 我不去找你，只怕你会自己找上门来。 古星志向来冷硬的心被一句句刺刮的生疼。以前的丁秋云从不会这样对他。 这回我跟那些新人类没有关系。 丁秋云像是听了个好笑的笑话。 这回 古星志的情绪越来越坏。 你不要跟我这样说话。 就算这事儿他曾经干过，可是这辈子的他一无所知，他不能容忍丁秋云拿从没有发生过的事情这样苛求他。那些人明明都活过来了，这难道不是好事吗？丁秋云看着他，突然笑了起来。 我只是随口一说，没想到会让你受这么严重的伤害。抱歉，以后我会把握好分寸的。 这句话在古星志梦里重复了近400次。以往说出这话的都是古星志，但这次换成了丁秋云。古星志如遭雷击，头痛欲裂，屈下身子，只顾着颤抖，一个字也说不出来。任何一句在梦里出现过的话都成为了他的魔杖，他怕下一秒丁秋云就会再从高处跌下，摔个粉身碎骨，以死亡决绝地宣布与自己一刀两断。 你不要说这个，求你。 丁秋云放下水杯，走到古星志身前，伸出手捏紧了他的后颈，逼他抬头仰视自己。皮质手套在收拢间摩擦出咯吱的细响， 丁秋云居高临下细细审视着古星志的眼睛，淡的没什么颜色的唇微微张开。 你这可不是求人的态度。 古星志怔住之余，好容易平复下来的心再次狂跳起来。他从未见过这个样子的丁秋云，和他梦中的人全然不同，却有一股异常动人又陌生的魅力。古星志竭力压住自己的情绪问， 你想要我怎么求你？怎么补偿你？你想要什么我都能给你。 不了，从你这里拿的东西我怕咬手。 说罢他撒开手，轻压了压自己的胸口，有点呼吸不畅的皱皱眉，略责备地看了古星志一眼，好像是古星志害得他不舒服了似的。